都有你，只不你要学。 迢迢河流，座座山岗，前夕的路是那么漫长，离家的人一步一回头，思乡如此忧伤，一路走，一路唱，生生不息，一路走，一路望，追逐太阳。声声吟啸，飞翔的梦还在远方，马背的家轻轻地牧场，天边的你就是